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你一起燃烧青春。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4:06，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本期的女神小雨。那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的嘉宾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哎，今天是星期二，所以珊珊要来呢，顾名思义就是要跟我们聊关于旅行的话题。那其实之前珊珊也跟我们分享过她去的全世界各个很多地方，比如说有什么希腊呀，还有国内的比如说上海呀，很多很多地方。他也是一个非常喜欢出去玩闲不住的人，但是呢我想说在这个季节非常不可忽视的就是我们的北京也是很美。 对， 因为它现在是在深秋和初冬一个很短暂的一个交际的过程。 嗯， 对，所以在这个时期的北京我们都应该去哪儿玩，去哪儿逛一逛。然后有的时候去一些地方，比如说故宫这种地儿，可能只有小的时候在什么学校组织春游的时候才会去，但是当你长大了之后再去，可能又会有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在百分百 party 环节呢，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初冬的北京我们应该怎么吃怎么玩。珊珊呢也会跟我们分享她最近在北京非常潇洒的，比如说在故宫呀，吃着烤鸭看着景呀之类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一直播平台搜索到活力982来跟我们实时的沟通和互动。首先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这里是周二下午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珊珊。 嗯，今天在我们的女神麻辣烫第一条呢，想跟大家说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叫做王雪清的姑娘，她是一个福建农村姑娘，17岁的时候就在外打工。在2年以前，这位姑娘她失恋了，于是她就来到了一个更加偏僻的小山村，租下了一个很破旧的小木屋。然后呢，她就一个人把这个木屋改造成了一个灰姑娘庄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图片，非常的酷。大家如果最近要是去福建旅行的话，可以搜一下。她就自己，而且她自己穿的衣服也都是自己亲自做的。 她穿越了。 对，穿越了。可能是因为失恋这件事情对她打击很大，所以呢她就下定决心要自己创立一个这样只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当然也欢迎大家去参观。而且她还采访的时候她还说，无论这个灰姑娘庄园能否最终建成她心中那样的规模，但是她都将一个人在这儿孤独终老。 他的一个人有梦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是的，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事情呢，是说最近如果要是想在国内旅行的话，大家可以多去重庆看一看，因为重庆被评选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旅游城市。 哦， 嗯，对，这两年，珊珍你有没有去过重庆玩？ 嗯，有5-6年前去过重庆。 哦，这么久远了。 对， 所以当时你5-6年前对重庆的印象是什么？ 觉得重庆是一个就是山城嘛，它挺奇怪的房屋，刚去的时候， 然后是你在一层进去，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去了一星巴克，星巴克是在24层，然后上电梯到24层，出来是一条马路， 哇 啊，就直接就去，还旁边还有公共汽车呀，什么商业街呀，所以它是依山而建的，所有的，我就当时我就特别感慨，说送快递的小哥哥他们的生活是多么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不夸张的跟大家说，重庆可能是国内所有的旅游城市里面我个人最喜欢的没有之一了、因为我已经去过3次重庆，我有一个闺蜜在重庆嘛，我们经常去找她玩，然后去重庆给人最大的感触就是，首先她的城市建设非常干净，而且呢美食真的很多， 对， 另外有一个很可爱的一点是，有的时候一天觉得没有走什么路，结果一看手机里面的那个健康记录，发现已爬楼层28层， 这么厉害哦！因为它都是山路， 对，因为它的那个路一直都是在走上坡，所以你不知不觉就爬了很多层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重庆没有什么很胖的人？ 对， 即便他们的食物饮食习惯都是那种很油很辣，早上起来就要吃一碗面条的那种，但是依然没有很胖的胖子， 对， 因为大家每天都在运动， 上山下山， 对。所以如果最近你想去旅游，但是又不想花很多的钱去国外的话，我觉得重庆是一个还挺不错的选择， 而且现在应该不是特别冷，是吧？ 是的。另外呢，要跟大家说的这个事情是来自于国外有一个现实版的飞屋环游记对，来自于英国的探险家汤姆摩根，他将一束气球绑在露营椅上，然后自己坐了上去，升上了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上空。他在摩根飞行了25公里，最高的时候升到了2438米的高空。 他没有保护，只有一个椅子。 对，很厉害，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下这段视频。然后他说这段旅程让他觉得非常的美妙，内心体验到了内心平静与恐惧并存的感受。 是挺恐惧 的。对，因为你有没有看过飞屋环游记的那部动画片？ 看过， 很好看， 对， 会觉得很浪漫。只用一个气球，他那个动画片里面是很多个气球， 对，把屋子选起来， 对，选起来，然后飞到世界各地去，非常的浪漫，而且是一对，好像主角是一对老爷爷和老奶奶。 有一个小朋友，我记得胖胖矮矮的那个。 对，希望这个技术可以蔓延起来，这样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飞屋环游记的感觉， 变成一个旅游。 对啊，在天上睡个觉，不知道能不能睡得踏实，可能心里会很害怕吧。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大家不要忘记在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稍后为您带来的奇妙旅行环节会跟大家聊很多这个初冬和深秋在北京有哪些不一样的好吃的好玩的，可以让你即使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也不会觉得无聊。一会儿见喽，我们来听首歌。叫我安心回家，何必过上人间欲火忍受，谁是妈妈看我清楚拒绝，绝对的不妥协，心地下我的脸回来站在你面前。Dear Lord, 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 欲火凤凰展开双眼 Hit and break, I was gone, never gone, now I'm back with my bros at 穿着车子向我伤口麻痹没痛感，我会带着怨恨复仇者联盟，为这感觉好让我敬你一杯酒，不说太多的道理，不需要太多真理，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革命，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努力，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太渴望，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觉会跟你一样。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ie, go homie now,找 寻归属感，其实早就不甘天上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千层骂你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哭瑞士命令在我昨晚，如果说要养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把受伤一方算，人群骂我相信无知跟从更敢站，立下可以打破命运总是断腕 KO 你带上我命有够全比你清醒，小主心中是我 AKA Constantine， 天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是 tattoo， 接下来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仰望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费在家提醒自己 你的黑夜降临不是只会太多我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语言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go home now 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无名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 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收听到那首歌呢，是来自于潘玮柏的《Coming Home》。那首歌名其实是讲述了他，因为好像已经两三年没有发过新专辑了， 嗯， 对，而且也是一个这个 rapper 的身份回归到乐坛，所以这首歌呢是表达了他非常非常想回归舞台的一个心情。嗯，是的，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奇妙的旅行。 说走就走的旅行，总会有欢乐和奇遇，美丽随心所欲，奇妙的旅行哈！我们的 party 要开始喽！ 我们的 party 开始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于 FM98.2 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今天我们做客到节目的嘉宾呢是经常和我们聊旅行的珊珊。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嗯，今天我们奇妙的旅行环节刚刚也跟大家预告过了，平时聊的都是一些和怎么说，就是可能是一些国外居多，珊珊给我们介绍的，对。但是今天呢，我们打算把目光放回到身边的美丽，比如说在这个季节，我们在北京应该怎么吃和怎么玩。而且珊珊主要是她最近不太健身了，可能冬天到了，她也比较喜欢养秋膘，所以去吃了非常多好吃的东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在直播平台上面给大家放很多很多关于美食的图片，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在饭点看了。而且我觉得北京的朋友还有一个，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怎么说优待，就是你看了之后一会儿就可以去吃了呀， 对啊， 因为刚好就要到饭点了，所以我们赶紧开始吧。珊珊，你先来介绍一下你最近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会提供了这些素材来。 对，因为我最近经常不在北京嘛，所以回到北京以后已经是深秋了。 嗯， 其实北京的秋天特别短， 嗯， 就会是两个星期三个星期这样， 对 对吧，然后一下就变成了冬天那种冷冷的有刮风的感觉了， 嗯， 所以在刚回来的时候想，哎呀，马上就要来不及看北京最美的秋天了，所以赶紧去家附近的午门走一走啊，然后去故宫看一下， 嗯， 因为故宫现在不是特别流，就是满处都是宣传的千里江山图，对，正好可以去看看千里江山图。 而且清朝的电视剧就是这种古装剧一直都是很红，所以去的时候还可以幻想一下自己是女主角，是吗？ 常回家看看。 那这样，既然你先说到故宫，我们就先来聊一聊你最近在故宫的一些照片。 好， 这就是上个星期去的吗？ 对，上个星期。这一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哎，这个角度还有一张，对，这两个角度是在故宫门口的一个叫四季民福烤鸭店。对，一边吃烤鸭一边看角楼，挺厉害。 我来给大家看一看他那天吃的烤鸭啊，是这 来 是这一家吗？ 对对对， 这家店还挺不错的。 对，它是有一个观景的几个角度是挺好的。然后其实菜品也不错，很亲民，价格很亲民。只是一点有一点不方便，就是一到饭点的时候就要排队。一般如果你在正好六七点钟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去的话，排队想找一个就是刚才我坐的那个景观的位置的话，需要等一个半小时左右。 是，而且要给大家一个贴心小提示，就是刚刚珊珊给我们推荐这家烤鸭店，它那边不太好停车，所以如果大家想去前往的话，最好是坐地铁，因为如果你开车的话，要把车停在很复杂的胡同里，而且还不太好找。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很麻烦。到故宫那边吃饭的唯一的不方便的点就是最好不要开车去。 停车是问题。 是的，停车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要需要开车的话，就把车停在王府井，可以从王府井走过去。 可天气这么冷，谁愿意走这么远的路去？ 现在是， 哎，骑摩拜是不是也会很冷？ 应该挺冷的，昨天晚上我体验了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深秋季节的故宫。 对， 你有多少年没有去过故宫了？ 我觉得我最后一次去应该是上初中吧。 我最后一次可能是上小学耶。 高中毕业去过一次，然后就再也没有进去过 了。所以这次再去故宫，你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我觉得跟小的时候看的关注点不一样。小时候可能觉得故宫是一个老房子里头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但是可能根据年纪的增长，对历史文化有一些了解，觉得故宫进去以后那种感觉，然后以及它的那些装饰品还是挺有历史沉浸的感觉，可以去看看，另一种感受。 对，看完珊珊这些图片，我最近真的很想去故宫转一下。 这两天天气还可以，昨天还 这张图非常的小资，哈哈哈哈，也是在烤鸭店吗？ 对，没错， 烤鸭店还有卖红酒。 这是我们自己带的哦，但是可 以 外带。 所以你那天的行程安排是怎么样的？就是上午、中午的时候先去吃烤鸭，然后下午逛故宫，是吗？ 对，是这样的，中午先吃一个。但是我建议，如果是第一次或者前几次去故宫的人，应该是上午就去，开门就进去，因为故宫还是挺蛮大的。要是按我的行程，可能只能进到 你都去逛了哪里？ 我只看了两个偏厅的画展，然后就关门了。 对，现在故宫里面是有很多展览， 对 吧？ 对， 比如说你去的那段时间都有什么展览，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最近近期有想去的朋友们，也可以去看一下珊珊说的这个展览。 有著名的《千里江山图》，它在展。然后这个是需要排号的，它一天有1000个号可以领，早上8:30在故宫的门口发。 门口发还是说在某一个网站上面也可以领？ 不，网站订不了，只能现场进到故宫大门，然后去他的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厅的门口领。对，然后还有一个在他的神武殿，是赵孟俯的一些他故宫的藏品，还有各个什么苏州博物馆呀，各个博物馆的藏品。 很喜欢看藏品哦。而且有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幻想想象力很十足的女孩子，所以当我看到那些什么很多很多年前那些藏品和古董的时候，我就会想象一些故事，自己会脑补一些画面，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而且每个人看每些作品心里的想法可能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各个年龄层的人去看。 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是他从唐朝五代，然后一直到明清的一些故宫的藏品，也在他的偏厅里展，都可以看的。 现在故宫是只有这两个展览还是还有其他的？但是你只看了这两个？ 对，我只看了这两个。 很棒。因为我记得咱们小的时候去故宫，它 他只是能参观每个厅，但还不会说像现在一样做这么多的展览。 对，是。 对， 而且它里面有它的书店，书店里面卖的书还是比市面上要全一些，有些品种不太一样的。 是，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书店逛一逛，然后买些关于他藏品介绍类的书也不错。 是，我真的最近我一定会安排去一下故宫。尤其是在天气彻底冷了之前， 对， 因为这样逛一逛，看一看展览，会让你的整个心静下来，而且出门还可以吃烤鸭， 是这样的。 所以， 我加一句，冬天如果是下雪的时候去故宫也是挺美的。 很多人不是都非常喜欢，比如说，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有一天下了一场大雪，然后就有很多人特意在那天去故宫，比如说带了一个很可爱的小玩偶啊，然后给他们拍照，就非常的有。意境， 对， 很可爱， 雪景很美。 好，上半时段呢，我们跟珊珊给大家推荐了深秋很适合去故宫，然后在结束之前，我还想另外让珊珊给大家送点福利，就刚刚你不是推荐了那个烤鸭店吗？那家店里面除了烤鸭，还有什么北京特色的菜是你想推荐给大家的吗？ 我觉得那里边的菜都还挺好吃的，然后它有一个京味的什么爱窝窝之类的那个拼盘可以点一个，这样子对于初次来北京想吃北京小吃的人，就一下就全都可以尝到了。 就连我一个北京土著，有的时候都会非常想吃北京的小吃，对，因为我很喜欢吃那种糯糯的东西，对，而且它做的都是很小一个，所以吃下去也不用怕发胖，因为压力不会很大。 对，主要是这个。 今天你要不要预告一下下半时段，你还会给大家介绍什么地方适合在北京的深秋和初冬去的？ 刚才说到吃下半时段，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有一条街是可以吃到北京各色特色小吃的一条街，然后也离前门很近，然后一会儿我们可以聊一聊这条街。 OK， 那我们下半时段见喽。这里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Your booty. 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他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凭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终极选拔，璀璨绽放。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关注活动盛况。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时间进入到了16:32，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今天是周二，我们的百分百 Party 呢是奇妙的旅行环节。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非常美丽，经常很喜欢出去旅游的珊珊，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珊珊。 刚刚上半时段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深秋和初冬适合在北京去哪儿玩儿，那我们也是介绍到了故宫以及故宫旁边的一家烤鸭店，给大家看了很多诱人的图片。那在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放毒，给大家看一组在这个时间段非常可以给你解馋的照片，然后稍后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些更具体的在北京应该怎么玩的一些地点。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这都是珊珊最近真的去吃过的东西。你要不要就是大概每一组可以说一下店的名字，或者是大概介绍一下？ 记不太清楚。吃太多了， 那就大家根据这个美食图片自己去感悟吧。 有一些意大利菜，这些是意大利菜。 这道菜是什么？看不太清楚，上面 是一个烤的饼，然后上面有一些西红柿，是一道西餐。 哦，这是一个饼。 对。啊，spaghetti 就是这是这两天在家吃了一个的饺子。 自己包的吗？ 啊，对啊。 你一顿能吃多少个饺子？ 八个。 哦，那还好。我女儿现在也是一顿能吃八个饺子，哎， 这么厉害， 是儿童的那种饺子。 这是最近天特别冷，所以爱在家里做板面呀之类的。 你是会做饭的人吗？ 对，我是，那是我做的。 不敢相信，怪不得长到了108斤。 不许告诉别人。 这都是我们珊珊近期在家或者是在外面吃的美食，大概时间范围是多久？10天之内吗？ 一个月吧。不敢说是10天。 所以一个月之内体重也是在迅速的飙升吗？ 已经放弃自己了。 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刚刚放了一组非常诱人的图片。大家如果在这个时间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选择一会儿马上就要下班的点了嘛，可以赶紧去寻觅一下你们一会儿吃什么。当然了，如果你想吃什么或者去哪玩，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接下来珊珊 来咱们聊一聊，有一个 能吃到北京小吃的一条街？ 我会第一反应是在前门或者是鼓楼那一片儿。 对，前门，叫鲜鱼口，在大石栏后面的一条街。是跟大石栏形成一个丁字的，这种样子的。 是， 所以鲜鱼口里面有很多北京的老字号，比如大家都知道北京人早点爱吃炒肝就包子，然后有一个老字号叫天兴居，然后在那个里面有一个天兴居的老字号，然后味道还是挺纯正 啊。好久没有吃炒肝了。 对，它的炒肝和它的包子特别小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咱们早点吃的那种包子的味道。 咱们两个的年龄可能还是有一定差距。 你早点不吃包子吗？难道 吃包子了？你接着说了， 然后得一下不知道说什么了，先收了，歇一会儿再说。 好，其实呢，刚刚珊珊说的这个鲜鱼口胡同，如果大家可能就是不是北京人的朋友们，可能会以为是一条什么海鲜市场之类的地方，因为北京的胡同的名字就是非常有意思，所以大家不妨去逛一逛。而且就像我们这种老北京的土著，可能有的时候大家经常去一些都市化很严重的地方，比如说什么三里屯啊，一些商业街之类的。然后就像我偶尔如果要是路过这些北京特色很浓重的地方，我也会忍不住的停下来看一看，就想回忆一下童年那种感觉，就觉得还挺不错的。所以鲜鱼口胡同里面还有什么？ 你小的时候吃过，我只能先问一问， 试探一下。 你小的时候吃过有一种东西叫奶油炸糕吗？ 那吃到当然吃过，当然吃过。我小的时候对奶油炸糕的印象是因为我爷爷家是在交道口附近，然后那边有一个非常老的那种商场，我已经记不清叫什么名字了，在那个商场门口有一个那种小车。 我小时候也是， 还是那种绿皮的那种小车，摆在那 高高窗户， 高高的，然后呢那里面就会有一个大姐在那卖奶油炸糕，它不是放在任何打包盒里，是放在一个那种一次性的圆的盘上，2块钱一份儿。然后它会给你上面撒很多白糖，但是小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可以去吃到奶油炸糕。 我也是这样。然后现在你也可以吃到了，里面有一个叫锦芳小吃，然后它里面就有这个奶油炸糕， 是很正宗的那种。 特别像小时候的味 道。对，因为奶油炸糕是一定要新鲜出炉的，如果它要是已经放的有点凉，它可能就那个口感就不到位了。 对， 咽口水， 快去吧，晚上还是来得及的。锦芳是晚上9点关门。所以咱们现在听完节目现在去肯定可以来 的。对，是来得及的哟。 然后里面还有什么豆汁儿，焦圈，牛肉面。牛肉面是原来北京满街全是叫加州牛肉面，有印象吗？ 有。 然后那种酱油汤， 现在忽然就没有了耶。 对，突然间就没了。但那里面的那个牛肉面的味道跟那个加州牛肉面是一样的。 哇， 还是挺怀念 的。它等于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小吃店，然后但里面什么都有。 对对，是华天集团下面的， 很不错，也是在鲜鱼口那条街里面。 鲜鱼口就在天兴居的旁边。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比如咱们知道有一个茶庄叫吴裕泰。吴裕泰他出了一款出了两款冰激凌， 抹茶冰激凌。 那块可以，你可以走到巷口，吃完这些走到巷口去买一个甜品。 因为他家的那个抹茶冰激凌其实还挺少见的。对，好像就是鼓楼那边有一家。 王府井有一家， 王府井有一家，就不是每一个吴裕泰都有的。 有叫茉莉花味的冰激凌。对，那个味道只有他家有。 那像鲜鱼口这条街人会不会特别特别多？还是说会像稍微小众一点？ 我觉得稍微好一些，但这两年一看就人变多了。原来刚开街的时候人比较少。 所以这条街上面除了一些很特色的北京小吃的店非常的聚集，还会有一些卖其他东西的吗？ 这条街主要都是吃的。还有做 那很适合吃货。 对，还有做那个小的时候记得什么吹一个糖人儿，拿糖吹出来一个什么，他那上面有，他那条街里有吹糖人的。 哇， 他当时给你吹，吹的还挺好看的， 很酷。 对， 我觉得是，就因为我没有去过你说的这个地方。身为一个北京人 可以去看看，特别旅游，有种你重新审视当代北京的感觉。 是的。大家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最近抽空可以推荐大家去鲜鱼口这条街去转一转。 对， 最好其实是中午的时候去，或者是其实傍晚也 OK。 傍晚，夏天傍晚去好一 些。那它是不是离哪儿比较近？ 大石蜡，嗯，从大石蜡商业街走过去，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路牌写指着鲜鱼口，穿出去就是了。 其实整个那一片儿都是属于比较，有北京特色的一条街。 对，对然后走在大石蜡，大石蜡旁边还有一条街，是一个。新开的有一点像南锣的这种意思的一条老的胡同。然后这个胡同呢， 珊珊还很认真的做了功课，然后在他找出来这个条胡同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提醒，就是如果要是去大石浪那一片的话，我很建议大家会骑那种共享单车。 对， 因为骑着车，但最好不要是晚上，因为最近晚上太冷了。在白天的时候，然后你可以穿得很潇洒，穿一个牛仔裤呀，外面配一个大衣也很保暖，然后穿梭在北京这种古香古色的这种城市里面， 对， 会让你的心完全的静下来，我觉得会忘却烦恼。 没错， 对，非常好。 对，还要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北京的胡同的老房子他们的隔音不是很好。而且这种现在的这种胡同有一些老北京人他还是仍然住在这种老房子里面。所以当咱们骑共享单车穿胡同的时候，因为它特别窄，如果有人挡住你的路啊，或者旁边有车呀，请不要摁，就是不要使劲的摁车铃，这样会影响周围生活的人。咱们就等他们过去，然后咱们再过文明出行， 很贴心哦。 对，然后我们说到这个，有一条可以跟南锣媲美的胡同，然后它叫杨竹梅斜街，就在大石蜡旁边。然后这个胡同曾经有一个名人叫沈从文，他曾经住到过这条胡同里面。然后现在这胡同里面有很多概念店、餐厅，还有咖啡店，他们装修的都特别可爱，很有特色。 我都不知道北京发展了这么多条这种街。如果你今天不介绍的话，可能很多朋友还跟我一样，只停留在会去南锣鼓巷啊这种地方。 他那个胡同没有南锣鼓巷 对 那么宽， 但南锣鼓巷现在已经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人烟稀少的时候去了。 对，而且很难找到一个真的是有北京特色的。还是南锣鼓巷现在越来越像一个 商业化了。对， 所以有时间可以去大石蜡的时候去这个胡同逛一逛。 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胡同叫 杨竹梅斜街。 杨竹梅斜街， 对， 这条街现在人会很多吗？ 不是特别多，因为知道的人还不是很多。 我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就是脑子里无法脑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街。能大概形容一下吗？就也是那种也古街吗？ 因为大家知道大石蜡附近有八大胡同，就是清朝时候特别有名的烟花柳巷。那这一条街就是其中八大胡同里的一条。所以它有很多的建筑，就两层小楼，能看到隐约看到当时的 眼。是吗？ 对， 真的吗？ 一下，对，你想， 你这么，你看，你这么一介绍，大家就肯定很想去。 你听这个名字， 对， 这个名字就是那种杨竹梅。 哦，我明白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看。我就是听到你刚刚形容的那个两层小楼， 对， 这让我想起了很多很多的那种。 咱们看什么，比如金庸的那个武侠，什么韦小宝里面演他妈妈家。不是什么楼上是招手的，楼下是待客的，你看到那个两层小楼，你就会发现能感受到当时的那个的这个建筑的布局。 但是现在那个两层小楼都是做什么的？就是还是完好的保存在那儿，你不能进去参观，还是说只是一些正常的餐厅啊之类的？ 对，现在已经改成酒吧呀、概念店呀、餐厅啊这些东西了。对，所以 餐厅和酒吧还挺有意思的。 对， 比如说坐在某一个二层小楼的楼上，喝着小酒， 对，你可以看到下面， 招手， 而且它周围不是完全被开发的，很商业，就是还有居住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老北京在房上圈起来养鸽子的这种情景，它还是有，还有小猫在房基上走来走去，就你会感觉到很像小的时候的那种胡同里的感觉，还存在， 真的很好。珊珊，你小的时候住过胡同吗？ 我的姥姥家是住在胡同里的。对， 所以你的童年会经常去姥姥家。 对，会。 是哪条胡同可以说吗？ 是金鱼胡同，在王府井后面。 哇，很棒。 现在这个院子还在。 对， 真的， 它被列入了一个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院子。对，它还在，它是一个三进的大院子，一个院子套一个院子，所以小的时候在这种大院里跑来跑去是特别有意思的。 是，所以北京人可能如果生活在胡同的过的人、会对胡同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就像我其实也是，但是我非常非常小的时候，爷爷家住在交道口那边的一个胡同、对，然后呢我当时我的印象就是小的时候一到过年会去爷爷家、很小，可能三四岁会去爷爷家，非常开心的是当时我们到过年的时候会点那个纸灯笼、里面会放着蜡烛， 孔明灯， 对，不是孔明灯、就是纸灯笼、你提着它、 在胡同里， 对，然后几个小孩，比如我跟我表哥表弟什么的，我们就一起拿着那个灯笼出去转一圈，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对， 就是 特别好玩， 就是很开心、但是当时幼小的我就有点害怕，我经常怕那个蜡烛放在那里面、没有什么安全措施，我怕它万一要是倒了着火了怎么办、 你的安全意识好强 我小的时候会有这种担心、但是总之胡同给我的感觉还是很好，而且当时我记得爷爷家在我小的时候旁边因为有很多邻居、然后大家可能白天的时候就会出来拿一个小凳子坐在那儿， 对， 很悠闲的聊天、然后而且如果要是有那种一个大院里有好几户的那种家、就是会很可爱，就比如说一家晚上吃什么，其他家全都会知道你家吃什么， 对对对，有时候还一块吃两 口，对，什么来借个酱油啊、什么的、 对， 就是那种北京非常古老的生活，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感受不到了， 对，现在都是每个单元自己过自己，而且 甚至连邻居可能都不认识， 对，不认识，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百分百 party 环节呢也是想跟大家说，平时我们的生活节奏都比较快、大家都很喜欢去一些快节奏的地方，就是直接就是很有目的性的，比如今天我剪头发，今天我要去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可能如果在北京生活，尤其是北京现在路况又这么的堵、所以不妨有的时候抽出一点点宝贵的时间放下生活的脚步、我们还是可以在北京找到一些以前的影子、和一些古香古色的地方去看一看，会让你的心情有所调整，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百分百 party 环节就是这样，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珊珊。 今天我们秘密花语有一个女生跟我们吐槽了一件非常可爱的事情，大家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一起给这个女孩出出主意。她说呢，大家好，我是一个高三的学生、我的妈妈今年40多岁了、然后呢她本来非常的爱我，每天早上5点起来就给我做早饭了，对我很好，很关心我的学习啊之类的，但是最近他沉迷于一款消消乐的游戏，现在已经玩到了1000多关。早上起来不但不给我做早饭，就连我回家他都不关心我，也不跟我聊天了，他就一直在不停的看手机。我对这个情况非常的苦恼，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他确定他妈妈是玩的消消乐吗？ 所以就想就这个问题跟大家讨论一下，是不是大家的妈妈们都会玩这种游戏？ 对，消消乐也是我妈非常钟爱的一款游戏。 对，我非常想劝这个女孩子，我妈也是很爱玩这种游戏。 你妈妈有没有玩斗地主之类的呢？这样你妈妈会被逼你每天给她送金币的。 然后之前我看网上还有人吐槽说过，说晒出了和爸爸的聊天记录、他跟他爸每天聊天记录就是那些游戏的那个邀请 啊、那也挺好的， 很可爱、所以其实珊珊就是对这个女生，你有什么想规劝她的吗？ 给你妈妈介绍一款新的游戏，这样她 什么什么农药吗？ 对对对，农药。但妈妈一般不爱玩农药，因为农药 味、不，妈妈们一般喜欢玩游戏有一个特点，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通常她会不是很动脑子，就比如说消消乐呀、什么都就是以休闲为主的、对，但是我也想跟这个女生说，你现在已经高三了，是个大孩子了，你可以自己解决早饭问题， 对、 因为 就是妈妈们在这个年纪其实她会很无聊，或者你也可以介绍妈妈去做一些更好玩的事情，比如说你们两个在周末的时候可以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嗯、对，因为妈妈的生活真的是很苦， 对，或者你们两个联网一起玩消消乐嘛， 但高三的学业很忙、哎 哦、对，不能玩消消乐、嗯、 所以给这个女生的建议就是你可以和妈妈沟通，说出你的想法，比如说妈妈我很希望你能多给我一些关心，你这样的话一直玩消消乐不管我，我很难过哦但是不要只是贪图为了让妈妈给你做早饭才会这样， 对对，妈妈也是有自己的时间的、啊、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九八二活力榜，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我的理想把我丢在这个拥挤的人潮，车窗外已经支撑着那些麻木的血肉。